在无意间提起了我的名字，虽然你曾经是如此熟悉，我是绝对可以假装不曾相识，让过去现在如云烟散去。请不要在无意间提起了我的名字，虽然我已知道错不在你，我是绝对可以像黑暗的影子，一辈子沉默话也不说一句。如果可以再爱一次，我不会苦缠着你，我会把你放回原地，让故事再开始，让新的故事再次为你编织美丽的结局，我就可以无憾回忆过去。请不要再无意间提起了我的名字，虽然我已知道错不在你，我是绝对可以像黑暗的影子，一辈子沉默话也不说一句。如果可以再我会把你放回原地，让故事再开始，让新的故事再次为你编织美丽的结局，我就可以无憾回忆过去。就可以